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三篇《落洞》第十二集。孟千姿觉得自己活见鬼了，江恋这番话前头都还正常，也确实是商量要紧事儿的口吻，他也就听得非常专注，极致最后一句那都不叫反转了，叫瞬间失常吧，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跑？ 哼，对，硬跑。你知道一个贼偷东西的时候最绝望的一刻是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没当过。 我当过。哼，干爷没收养我的时候实在没东西吃，干过点不要脸的事儿。你知道干爷是怎么撞见我的吗？ 孟千姿没说话，不过那眼神表明他愿意听。江恋没看他，盯着不远处还算淡的夜色看了一会儿，不由就笑了，似是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 唉，你知道吗，哪怕是要饭的也分上中下三等的，这等级可不是你想的丐帮的那种啊。 想想也奇怪，有时候明明都已经是最下等最弱势的人群了，却还要在这备受挤压的空间里奉行着恃强凌弱的那一套，这头被人踩在脚底鼻青脸肿地爬起来，不敢打回去反狠狠吐一口血唾沫，又去踏踩更弱的人。起初江恋是沿街讨饭吃的，不过他脑子好使，没两天就总结出大广场火车站这种地方讨到饭的几率远远大过什么居民区商业街，尤其是火车站，他总能讨到人家吃剩的泡面，吃完鲜虾味的又有牛肉味的，特别满足。他兴奋地入住火车站，像得了个铁饭碗。哪知第三天的晚上，身上盖着报纸蜷缩在候车室座位底下睡得正熟的江恋被几个人拖出来一通拳打脚踢，为首的是个酒糟鼻，腿上常年生疮，白天讨饭时江恋见过他，被乘客呵斥如狗，唯唯诺诺陪笑，现在打起江恋来威风如带头大哥。直到这时江恋才明白，原来讨饭也是有地盘的，火车站这一片早就被酒糟鼻以及另外四五个人瓜分了，江恋在这儿是动了人家的蛋糕。一通臭揍之后，江恋被扔在了破桥底下。酒糟鼻说，江恋要是再敢出现在火车站就阉了他。江恋没敢吭声，等酒糟鼻他们走远了才一翻身爬起来，冲着空洞的桥底大骂着， 敢打你练小爷爷，你们给我等着。 然后江恋没敢再去火车站，他晃荡在城区实在讨不到饭吃，便下手去偷包子馓子油饼地瓜，饥一顿饱一顿，在自己的劳动所得里拼命挨过一天又一天。但他自认为自己不是小偷，每次吃完偷来的东西都狠狠一抹嘴，心说 等着，等练小爷爷发财了给你们赔双倍乘以二。 可惜发财遥遥无期，有一天正苏在小胡同里大口嚼着偷来的馒头时，他又被打了，这次都没看清打他的是什么人，只觉得好多双脚从天而降踩他的头胸肚子还有馒头，呵斥他的人嗓音尖细，还没变声，应该也就十三四岁，吼道， 敢在这儿偷，不知道这几条街是我们七匹狼的地盘吗？要偷滚远点偷。 原来不止讨饭，贼也是有地盘的。江恋被打得眼睛充血，鼻子也流血，那群人走了之后，他吸着鼻涕鼻血捡起那个被踩得乌黑的馒头，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揭去了外头那层脏皮，里头还是干净的，还能吃。他一边啃着馒头，一边为自己打算将来。 滚哪儿去呢？没地方可滚了，哪儿都有地盘， 哪儿都是拳脚。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如何能继续在这儿又偷又逃还不被打。 一个馒头吃完，他盯着自己破了两三个脚趾头的球鞋，眼前一亮。 我可以跑啊，只要我跑得足够快，永远不会挨打，因为打我的人都追不上我。 从此城区的大街小巷常见他疯跑的身影，被逮到过两三次，每次都是臭揍，但揍得越凶，动力越大，他下一次就会跑得越快。渐渐的不挨打了，因为施主是跑不过他的，犯不着为了包子馒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些二流子混混也跑不过他，通常都是追了几条街之后摁住膝盖气喘吁吁，嘴里骂骂咧咧， 这小兔崽子他们跑得比狗还快。 借他们吉言，江恋遇到邝同胜的那一次是有生以来发挥的最好的一次，真跑赢了狗。那次正赶上一家办丧宴，做贼的最喜欢红白两宴，因为进出人员复杂方便下手。江恋混迹其中，先为自己搞了两张饼，又忍着烫捞了鸡腿，刚攥进手里，有人大吼着 抓贼啊。 事后才知道那人是丢了钱，3000块，当年的3000块可不是个小数目，嚷的贼也不是说的他，但做贼心虚这事儿是真的。他浑身一个机灵，撒腿就跑，立刻成了最显眼的靶子。丧宴上都是亲朋好友，哪还有不同仇敌忾的，不及问清事由，呼啦啦追出去了一群，还放了狗。长长的田埂上就此展开一场激烈的追逐，江恋攥着鸡腿一马当先，身后不远处撵着一条土狗，在远处乌泱泱一大群人。很快因着体力差异，那一大群人被拉成了一长溜，落后的互相扶拽，脚步散乱，勉强还在追着的也是气喘吁吁，和前头那一人一狗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索性都停下，把希望寄托在狗身上了。邝同胜的车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的，他先是被眼前的场景吸引，又听到了吆五喝六声，于是吩咐司机跟上去。江恋攥着鸡腿健步如飞，鸡腿的诱惑和被狗咬的恐惧给了他双重动力，再加上时不时爬垛翻墙占了点优势，那狗终于气力不济停下，绝望地对着江恋远去的方向狂吠不已。其实跑到这儿，江恋已然筋疲力尽，但身后的狗吠声渐远，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百忙间一回头，又吓得脸都白了。 而已，居然出动轿车追我。 江恋一咬牙催动两条腿继续狂奔，邝同胜让司机加速，和江恋齐头时他放下车窗喊着江恋： 小兄弟你停一下啊。 江恋不听，邝同胜没辙，让司机继续加速，然后车身大横挡住了他的去路。车子这一横，江恋猝然止步，还摔了一跤，那口不管不顾的劲儿一泄，就再也提不起来了。他看着拄拐下来的邝同胜，直觉那拐杖会砸在他自己身上，第一反应就是低下头拼命吞嚼那只已经凉透了的鸡腿。要被打了不能白白被打，鸡肉是有营养的，吃到肚子里被打伤也能好得快一些。江恋狼吞虎咽，差点噎着，偌大鸡腿三下五除二就光了杆，然后鼓着腮帮子把骨头朝邝同胜扔过去。 给你，没了。 骨头跌落在邝同胜锃亮的皮鞋上，邝同胜低头看了看，又抬眼看着江恋，轻轻笑了起来。 唉，人还是得有一技之长的，要不是我能跑，干爷也发觉不了我。哼，一个贼偷东西时最绝望的一刻是什么时候？哼，就我的不光彩经验来说，并不是被撞破被人围追的时候，只要你能跑得过所有人。所以我说的硬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是觉得一旦正面对上又没有胜算，咱们就硬跑吧，你要是不能跑我拉着你， 之前背着你我都把他们跑赢了，这次轻装上阵应该没问题。 孟千姿没吭声，他还是觉得江练这硬跑的大招真是见了鬼了。但更见鬼的是，孟千姿居然觉得江练说的还挺有道理。白水霄那人看起来也不像是个能跑的，而江练可是个把狗都跑绝望了的主。他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搓揉了一下脚踝。那群寨民最初接近时并无大的声响，只有一团迷蒙的光晕由远及近。孟千姿和江练早已上了树，屏息以待，再近一点就有动静了。草枝被踏折的声音，刀具无意间磕碰到石块的声音，都很轻，然而正因为轻，容易引发联想，叫人不知不觉背上生凉。到后来人影都清晰了，一条一条像是从密林里渗出来的，三两排步并不停下，还在拖着步子往前走。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木然自树下经过，孟千姿甚至能看清他们的脸。他终于知道江练说的不正常指的是什么了，只是这些人怎么还往前走呢？都到地儿了，不该停下来吗？这个念头刚起，像是给他以回应，夜空中突然飘起一道极轻但是锐利的声响，那些还在走着的人提线木偶般的齐刷刷停下。这声响似乎在哪儿听过，孟千姿脑子里飞转，记忆还算新鲜，很快想起来了，这是虫哨，天涯坡驱使蛊虫攻击他时吹的就是这个。他低声向江烈说了句， 这些人可能中了蛊。 你注意他们散战的位置，停得很有技巧，正好把我们给围在中央。 田牙坡常年在寨子里居住，想算计这些人实在是太容易了。白水霄的这声虫哨拿捏得很准，但虫哨也只能操作最基本的进退攻击，想让这些人俯首贴耳还得有别的手段。孟千姿想起了高香。又是一声虫哨，那些人开始原地疾走，杀气腾腾，似是在寻找目标，有的撞翻乱石，有的拨开灌木。孟千姿沉住气， 我们还特意选这棵遭受过攻击的树藏身，就是笃定之前那一轮冷箭的机关已经用过了，没再装填，也就不可能再放箭逼我们下树。虫哨没法提醒这些人上树来找，白水霄只能现身亲自发号施令，而只要他现身我们就跑。白水霄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硬跑吧。 正想着呢，腕上忽然一紧，是江练握住了他的手腕，轻声说了句， 来了。 来了？孟千姿还未及细看，就听到白水霄尖锐的喊声， 在树上。 话音刚落，那些人几乎是瞬间抬头，双目瞪视，眼珠子里都泛着凶狠的亮。孟千姿和江练正要下树，树下的人已经发觉了，有两个会爬树的狂喝一声，猿猴般就往树上纵窜。江练居高临下盯准打头的那一个，狠狠一脚踹下，那人直跌下去，身子刚一着地旋即翻起，又不管不顾地往树上爬。只这瞬间功夫，众人都已经往树下聚拢，打眼看去，不大的树冠下人头涌动，光往树上爬的就有六七人之多。 我们从树上走。 江练也是这想法，但看到树下动静又拉住了孟千姿， 先尽量把人往这儿引。 这棵树下聚集的人越多，待会儿从别的树上跃下逃跑时遇到的阻碍就越小。说话间已有人纵窜上树，孟千姿一脚把他踢翻，又见有脑袋上来，不及细想，火速再补一脚。头多腿少，此时方羡慕蜈蚣腿多。那头江令也是连踹带踏，眼见树下都已经是人浪翻滚，人跌人了，才喝了句 走。 两人一齐向着近侧那棵树跃了过去，又迅速跌滑下来。刚一落地，江练拉起孟千姿发足就跑。虽说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引至那棵树下了，但到底不是全部，各处三三两两都还有人。他们这一跑，立刻有人冲上来猛撞，江练不得不闪避，只是这一停滞，那棵树下的人堆已然如流水般朝这头奔泻过来，纷乱声里夹杂着白水霄的怒催声。两人跌跌撞撞，接连冲开避开几个试图阻拦的人， 眼见前方略显空虚，知道胜败在此一举，几乎是心意相通，同时加速。这一下爆发力非常，耳边近乎呼呼生风，但只顺利冲出去十几步，突然有黑影从旁窜出，死死抱住了江恋的腿。居然是那个只有半截身子的人，因为他只能靠手撑走，比不上旁人动作迅速，便只在外围防备，看到江恋他们试图冲逃，便提前埋伏在了黑影中。这一处既黑，他身量又畸形矮小，趴伏不动时真跟树影石块无异。他这一下悍然暴起，一击得中，江恋急抬的腿上便瞬间挂了百多斤的分量，哪吃得住，当即摔翻开去。孟谦自被江恋这一带也跌滚在地，换了普通人怕是能当场断颈折椎，所幸两人都是练家子，知道危急间如何保护要害，即便如此也栽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然而并没有时间供他们喘息，十数条冲冲人影已如鬼魅般急扑过来。孟谦姿还好，他滚得较远，还能跌跌撞撞爬起来躲过第一轮攻击。江恋连爬起来都困难了，那个半身人好像是铁了心要吃定他，任江恋怎么踢踹，只死死抱住绝不松手。眼看有锄头当头砸下，江恋也顾不上这人了，只得任腿上挂着这百多斤的重量翻身便躲。堪堪避过这一击时，另一条腿一沉，又被人给锁抱住了。说是迟那是快，身侧又有铁锨横铲，江恋咬紧牙根大喝一声，上半身离了地，仰卧起坐般硬生生往前溜窜，这才得以幸免。这一边孟千姿也是险象环生，他也算是一流高手了，但从未遭遇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一般来说，你抬踹对方会躲，你横踢对方会闪，这才是有来有往，交手过招。可这群人根本无惧痛楚，宁可挨踢受踹也拼着命过来抱他拦他锁他，只要上了手死不松脱。有个穿红吊带的女人走路都摇摇晃晃，被孟千姿正踹在脸上，一脸血污，居然还凶悍地抱住孟千姿的小腿，拧身将她带倒。就在这个时候，身侧传来杂乱的疾呼声。 啊，是孟小姐， 是孟小姐， 孟小姐在这儿。 高几个， 高个杀！ 话音未落，几条矫健身形迅速切入团战。那群人显然没有料到还会出现别人，俱都一愣。来的正是秋冻等人，他们先前只远远跟着，哪知这头突然人声鼎沸，开锅滚水般大乱。几人莫名其妙，悄悄凑近来看，混乱中也不能立即辨认，急至看清是孟千姿遇险，个个大惊失色，哪还顾得上别的，争先恐后来救。孟千姿借机踹开那女人，翻身站起，心内大喜。 山鬼的人到了。 急至看清来人时，心头又陡然一沉。 孟劲松呢？柳冠国呢？怎么熟了没一个呀？只有这几个人。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